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近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假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第32颗北斗导航卫星。在泰国普吉，中国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救援队成员参与救援，携带的双评测扫声呐可在水下1500米以内有效探测目标。目前，法国消费竞争打击舞弊总局宣布，法国市场上出售的法国粉红葡萄酒中有上千万瓶其实是西班牙粉红酒。芬兰托尔库近日举行路易斯摇滚音乐节活动，推出了让乘客通过唱卡拉 OK 来支付车费的特别服务。从北京西城区获悉，针对老旧平房院落小区居民的停车难题，今年年底前西城区将力争新增至少5000个停车位。北京地铁机场线开通自助值机功能，如果操作顺利，整个过程只需要1到3分钟。本周五晚20:20将迎来《我想和你唱》收官之夜，最后一名音乐大来宾林俊杰重磅加盟，与216万人同框嗨唱江南。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惊鸿一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 去自信呀。惊鸿一般短暂，开放在你眼前。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声声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多年情，此刻是添上心事。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多年情再度添上心事。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希望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多年情此刻是添上新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多年情再度添上新事。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云奇，来自张国荣，当年情。张国荣带给这个世界的惊喜太多了，以至于人们对他的离开充满了疑惑和惋惜，更多的还是悲伤。那时整个香港都笼罩在一层阴霾之下，但好在他留给这个世界很多珍贵的礼物，除了那些经典的歌曲和电影外，还有他的一片赤诚之心。

天猫、京东搜索“小仙炖”，仙女的仙哦。 实际上，无论你是否已经走进婚姻，都需要认清这一点：你对自己大方，别人才不敢对你吝啬；你对自己重视，别人才不敢对你冷淡；你对自己温柔，别人才不敢对你尖刻；你对自己体贴，别人才不敢对你怠慢。请点九六九，我是英奇。你对待自己的样子，其实就是一面镜子，映衬出你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晚烟儿，你为何流浪？问燕儿，你为何飞翔？我想用柔情万丈，为你筑爱的宫墙，又怕这琼楼玉宇撑不了你的天堂。问燕儿，你可愿留下？问燕儿，你可愿成双？燕儿呀，如果你心有向往，燕儿呀，如果你只待自放，我愿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家乡。

见你，于是别上你。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那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 经典随身听， 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年九来小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近日发布的六月全国房贷监测数据显示，首套房贷平均利率最低仍为上海，而哈尔滨、郑州、武汉、东莞、四城则突破6%。据中央气象台消息，台风玛利亚将于今日在浙江温州一带沿海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13到15级。非洲近日发现了地质记录史上已知最古老的颜色，这种从非洲撒哈拉地区地下岩石提取出来的亮粉色色素形成于11亿年前。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外国公民和无国籍人士移民登记法修正案，该修正案进一步明确了外国公民在俄居留地概念，已于近日生效。北京市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本科提前批 A 段录取志愿征集工作已经开始进行，共涉及69所院校，共招543人。由于北京大红门早市依然存在批发业态，区厢经过研究，决定将于今年8月15号关停。由演员吴磊、梁家辉、刘嘉玲主演的电影《阿修罗》将于本周五上映，影片历时6年打造，耗资7.5亿，全片2400多个特效镜头。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来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如今你四海为家，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 滴滴滴滴滴滴滴等待。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殷琦，来自许巍《曾经的你》。唱这首歌的时候，许巍已经是36岁了。从16岁开始弹吉他，到入伍，再到组乐队，面临解散、抑郁症等等，小半生的折腾带给他许多，也带走了许多。于是呢，他开始思考，开始静下心来。所以后来呢，那个终于功成名就，成了很多人心中白月光的许巍，却过起了最普通的生活。他说：“现在的生活已经太好了。”远远超出我之前的预想了，我过得跟大部分老百姓差不多吧。原来啊，幸福就是简单，简单就是完美。 身不由己，指引着胸中燃烧的梦想。青春的岁月，放浪的生涯，就任这时光奔腾如流水。体会这狂野，体会孤独，